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22号发表一篇社论，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参加总统竞选之前对其追随逆贼臭娘的事实进行反省。另外，南朝鲜的韩收福之党发言人办公室22号发表一篇评论，表示谴责潘基文一度追随逆贼臭娘而突然改变态度，同新国家党的非嫖系勾结起来，企图坐上权力的宝座。